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两天恐怕最抓人眼球的事件啊，除了正在进行的亚信峰会之外，就是美国司法部所提起的这个以网络商业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的这个事件。好，这是在昨天美国司法部，哎，这个首席检察官霍德尔在一项声明中呢，就列举了这个五名中国军人，他们涉嫌是窃取，通过网络的方式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同时呢，这个受益的对象呢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样的一项指控非常非常的罕见啊！这个大家平时如果看什么间谍电影的话，通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世界，两个国家在以公开新闻的方式来讨论一个间谍的问题，包括之后啊，中国不管是国防部还是外交部做出的这样的这个回应哈，都很少见。以前只有在斯诺登这样，因为你可以说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他自己出走了，所以你被迫要来回应这件事情之外，很少这个神秘的世界可以拿到公众的视野当中来检验。好，因此这一次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先来看一下我自己说实话也很好奇，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了解到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这个网络战的这个力量。好，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跟美国在这方面的较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当然我现在也不能够认定是美国提出的这些证据就是100%是准确的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都是从公开资料来整理的。好，大部分的公开资料这个报道呢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媒体。我看到起诉书上，就是美国司法部公开的这一份起诉书上，列出了五个看上去应该是中国人的名字。好，这个拼音啊，都是第一个是王东孙开良或者孙凯良文新宇、黄真宇，还有顾春辉，这当然都是他的这个英文拼写，而且还列出了很多他在网络上面常用的名字或者就是他的马甲啊，各种的马甲也都列出来了。比如说列在第一位的这个叫王东的这个，那他好像在美国的媒体上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因为他的网名啊叫做 Ugly Gorilla， 就是丑陋的大猩猩啊，丑猩猩。这个据说呢是在美国方面是关注由来已久非常厉害的一个，他们认为好是中国黑客。之前呢是 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涉嫌这个攻入了美国几家商业公司，好，这个都是大公司，比如说在钢铁啊，比如说这个网络公司，然后一些重要的科技公司，好，这个是涉嫌攻破了他们的防火墙，然后呢进行这个，但美国没有说到底有没有把这个秘密给窃盗，只是说进行了这样的这个行动，没有说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好，但是很有意思的，美国人强调这是一次商业间谍案。大家以前看007的电影，你会觉得哎，这个都是要跟什么军事机密啊，什么偷你个导弹啊，什么什么这种事儿。美国人这个线划得很清楚，说我们指控的内容是商业间谍，而不是他，或者说他没有提在军事方面的问题，而指控的对象呢又是中国的军人。好，所以这里面让人很好奇，结合到最近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可能在这个网络窃听啊，在这个网络间谍上面这样非常尴尬的处境，也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次重点强调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其实我们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口水战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你看之前就是辩论这个人权宗教，到近期又是东海南海， 嗯， 但是这一次的交锋为什么罕见呢？一个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商业的目标，另外一个这也是美国哈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已知国家行为者通过网络手段渗透美国商业目标的行为进行司法起诉。 嗯， 那当然在北京方面是严正抗议了。 嗯， 像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耿彦生他就说呢，美国的指控和双方致力于改善军事关系的承诺是背道而驰的， 嗯， 严重损害了双方的互信。那么当然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是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我们上午还看到 CNN 的电视直播， 是 啊，他也是接受 CNN 的这个电视的连线访问， 嗯， 是表达他的一个抗议的一个态度。 嗯， 那其实我们根据这个美国方面的报纸他们披露出来的消息哈，大家当然会好奇，那你说黑客，那你有没有具体的这个 证据 或者说人家是怎么攻击的吧， 嗯， 你得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哈。 嗯，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他们有一个报道说呢，这次被美国起诉的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他没有依赖复杂的黑客技术，而怎么办呢？就是假扮这个主管的身份， 钓鱼邮件， 向公司的同事就发那种电邮病毒。 对， 只要有一个员工点击，你黑客就有机会入侵整间公司的电邮系统。 是， 那么这个联邦政府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起诉书，他还写的比较详细。 嗯， 他说这个黑客叫孙开亮哈，他是，以这个 CG 的简称，就是假扮呢时任是美国铝业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叫做戈恩，他就向大约19个同事就发送了一篇，题目是2008年股东大会议程的这样一封附件。 嗯哼， 那么这个美铝的一名雇员，他打开这封邮件之后呢， 嗯， 就这部电脑就自动的安装了恶意软件。 哦， 黑客呢，他就窃取了。就可以窃取到差不多是3000封的邮件和863个附件。 嗯， 那这封邮件发出的时候呢，是因为美国铝业正在和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联手收购矿业巨头力拓的股份。 嗯， 他说的好像是挺有模有样的。那这个加州的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主管叫做麦迪亚，有这么一个人，他就讲，他说61398部队的中国军官曾经在2012年以他的名字向他的同事发电邮。 嗯，是， 那只要是一个用户打开附件，这些人就可以侵入网络，防不胜防。当然，这都是美方的说法了。 这个中国方面没有就细节做出任何的这个驳斥哈。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我今天彭博社也发了这么一篇短文章，说，大家经常觉得黑客都是技术达人啊，都是这个技术超强，但是呢，实际上在今天这种技术层面的防守已经是非常严密的，但是最薄弱的环节还是人，就是说。你黑客技术有的时候也可以攻心啊，攻心这叫不是说策反怎么样，就是人就会犯错误，比如说发钓鱼邮件，就我们常见的也有钓鱼邮件，什么到什么 QQ 密码什么的。 我怎么听着觉得比较 low 呢？这个， 哎，但是这个就是有效，你只要有一个人点开了以后，你的电脑你在公司内网当中嘛，然后就会被这个操纵，然后至少你的邮件啊可能就可以被别人看到。而对于很多的商业秘密来说，很多都是通过邮件的这个方式来传递的。那这次美国方面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哈，还这个看到了，仔细研究了美国司法部的这一份起诉书。因为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呢，提出了一个他的这个理论，是说中国的军方的黑客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来窃取美国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商业机密。那么很多人好奇，这些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哪些企业呢？在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里面没有点名，他只是标出，他用这样的代号，就是 SOE 啊，这个代称，就好像是国企一、国企二、国企三。然后美国媒体呢就去判断，从他这个叙述里面来对照你哪些中国国企符合这样的情况。而根据他们的推断呢，一个是这个里面的国企一呢可能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国企二呢可能是宝钢集团，这个 国企三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国铝业，中国铝业这个呢就是跟美国的这些受到攻击的认为哈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呢往往存在一些不管是竞争啊还是合作或者是就是同业的这样的身份，因此呢获得这些美国公司的这个资料呢根据美国人的这个说法有利于帮助中国的这些国有企业获利。好，这当然是美方提出的一个理论，中国方面啊进行的这个驳斥哈、啊，这个驳斥呢采取的这个方式是全盘推倒。那么比如说这个国防部耿彦生哈、啊、就说，美国司法部所谓网络商业窃密为由，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呢他说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未从事或参与任何通过网络窃取商业秘密的活动，美方这样的说法是无中生有，混淆视听，别有用心。好，接下来 薛天凯 对， 薛天凯在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就回应了这个事情，他就说呢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官，所谓的起诉那鉴于去年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大规模的窃听和监视项目呢现在美方某些人自认占有道德高地来指摘别人，真是让人吃惊，有点难以置信。他说呢中国正是网络攻击的受害国，源自美国针对中国政府机构、大学、企业甚至个人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持续存在，中方呢一直敦促美方做出清楚全面的解释，但目前没有收到任何解释。希望他们也能够到中国法庭做出解释。 是中国外交部 听到的、 是吗？到中国法庭 早上我们听 CNN 的时候听到这句话。 好，这个中国外交部呢也是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好是表达中方的这个严正抗议的这么样的一个立场，好可以说是很快的一个全方位的回击。好，从驻美大使啊这个国防部啊外交部基本上是所有能够发出这个回应的这个部门哈都齐齐发出了声音。另外实际的行动有两件事情可能比较值得注意，一个呢就是中国中断了和美国在之前习近平访美之后确立了双方的这个网络安全联合工作小组的这个工作，中断了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那么另外一件事呢恐怕目前没有办法证明有直接的关联哈，但是看上去很接近，就是中国政府禁止政府采购这个 Windows 8的这个操作系统安装在政府的这个电脑上面。好，这个事情两者之间是不是一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啊，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证明，但是很多美国的媒体把它列为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报复手段或者说回击的措施之一。那好，这个专家都有什么样的看点为什么美国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采取这种公开的方式来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网络间谍案，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它产生什么样实际的后果，现在中国跟美国解放军的这个网络战的实力到底是不是如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有那么大的力量。好，我们待会儿来请教军事专家赵楚老师。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我们说到美国司法部起诉，非常罕见的起诉五名中国军人涉嫌网络商业窃密。好，也就是我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也用了这个 espionage 就是间谍，好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起诉呢？这五名好这个被起诉的中国军人呢面临总共31项指控，如果加起来呢，他们如果这些 指控成立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在美国监狱中277年的一个总共的监禁的生涯。啊，当然这个我相信大家有一点常识就知道，这个恐怕实际的作用很小，因为这第一是中国的公民，第二都是中国的军人，恐怕美方没有办法把这个 抓也抓不到 哈。你当然了，这个有一点实际的作用，就是在这五个人恐怕没有办法出国到跟美国有引渡条款的这个国家和地区旅行，这个是目前看来有实际影响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这个事件呢，访问这个军事专家赵楚老师，请他来谈一谈他对一个这个中美间谍口水战的看法。 这次的做法呢，在美国的这个反间谍史上的确是非常罕见，因为这个首先他这次的这个案件呢，所有的他所宣布的这些人本身并不在美国国内，他是通过网络，也就是说这些人生居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利用网络，这个他们声称对美国的商业机构构成了所谓商业间谍这样一个侵害。所以呢，这次我们注意到他这个做法和一般的反间谍案并不同，因为反间谍案本身它的性质是基本上针对这个国家政治或者军事的目标，所以这次呢，他是以所谓保护知识产权、反商业间谍、工业间谍这样一个罪名来宣布的。同时呢，宣布的方式，这个从司法部到这个地方到 FBI 都非常高调的来介入，所以可见这件事本身是处于美国本身这个国内政治需要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做法和正常的一般这个犯罪新闻或者说间谍新闻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最大的不同在于，首先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有明确的这个针对对象的这样一个行为，其次呢，本身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从2013年这中国领导人访美以后，中美两国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工作的协议。那么这次的美方的这个宣布，果然就导致中方已经作为回应，除了对他这个指控予以否定之外，也宣布对这个联合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就工作暂时终止了。那么因此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做法本身，即使从所谓反间谍或者商业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这个角度讲，它并没有多少现实的立即的这个实质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美方在这个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非常怪诞的方式来宣布这样一桩所谓的商业间谍案呢？那我个人的分析，最主要原因还是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公众的意见比较分歧，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决策者，比如说国会啊，还有一些主流媒体啊，他们对于近年以来中国在比如说东海、南海的一些行为非常不满。那么如何平衡这种不满呢？这个奥巴马政府在这个时候决定用这么高调的方式来渲染这样一个所谓的网络间谍案，我认为它主要目的对中国本身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伤害，相反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它却可以来平衡那个对中国抱有疑虑的这样一部分人的这样一个呼声和心理。 嗯，您刚才提到现在中国采取的一个反击的方式是中断了中美两军的这个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中断会产生什么样实际的后果呢？ 因为在此之前，在去年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网络间谍或者说通过网络来对美国采取不友好的行动，这种呼声在美国媒体上一直非常高。但是这种呼声呢，我们看到在2000年在911之前，美国的国内也应该有一个同样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每当他这个非常规威胁，像反恐的这种威胁降低的时候，那么美国国内很明显有一种声音，希望把这个美国政策的对华政策呢，朝着更收紧、更加强硬的方向推动。那么这种声音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次宣布这样一个间谍案，也可以说没有实质性司法行动的一个间谍案，很明显，这个对于这个平息这一部分声音，这个是在美国国内是有一个政治作用的。因为在此之前，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和奥巴马就达成了一个非常高层的协议，也是作为中美战略对话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协议，就是中国和美国组成联合工作组，那么来对网络安全事务进行共同的一个工作。因为事实上这个网络安全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上，这个网络安全的利益很难用单个国家来形容，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它是一个 跨国界的东西。所以这次这个行为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身对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应该说它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 嗯，那么现在这个中美的联合工作组它暂停工作，是不是意味着之后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对抗会越来越激烈？ 我觉得在网络安全上应该讲，从美国去年和中同意和中国来把网络安全的合作列入战略对话和战略协调的一部分看，美国也意识到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它本身是需要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啊，因为网络安全作为今天一个涉及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而且是全球性的一个现象，这个很难由所谓对抗的这种态势来改善。那么同时呢，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人们也看到利用网络来进行间谍活动，来进行这个情报刺探活动，应该说美国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力量的部署上，都是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这样一个先进的大国。所以这一次他单独提出所谓商业利益，所谓工业刺探，这也是美国为了在政治上回避斯诺登事件给他所造成的网络间谍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形象。 嗯，您怎么样评价这样的一种回避？真的可以区分开以比如说军事目的安全目的为这个目标的网络窃听网络间谍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网络间谍行为，这两者是分得开的吗？ 从全球的情报活动来讲，来做这种区分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使在冷战时期，这各国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针对所谓科技工业科技，包括这个科学技术的一些最新发展啊，像在冷战当中特别著名的这些原子间谍案等等，是吧？那么在现实当中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美国之所以单独提出所谓针对商业公司、针对工业技术的这样一种间谍行为，我想这是美国本身在斯诺登之后所造成的这个间谍政治这种伦理上的劣势所导致的。就是如果说美国不用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宣布这个事情，那么很显然这个间谍活动在斯诺登这个事件之后，美国本身的形象是很弱势的，那么很显然它是不占理的。所以呢，这一次选择这个间谍活动商业工业活动呢，这跟传统的这种间谍活动本身没有直接太大的关系，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是斯诺登事件所造成的美国这种政治形象所决定的。所以他们采取这样一个角度，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技巧的一个回避自身政治弱点的一个做法。 嗯，这次的不管是美国官方的信息还是美国媒体这个报道的信息，都是重点描绘了这个在上海的解放军网络战部队。就您的这个了解，解放军的网络战能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跟美军相比的话，差距有多大？ 中美两国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络作战能力的发展方面，从公开报道来看，它都是在攻和防两个方面。那我们看到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从这个专业和技术这界的角度来看，网络作战的首要和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还是防护自身的安全网络防护。那么通过网络的穿透来窃取情报，或者说来进行网络操作，进行破坏性的操作，这种进攻性的手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应该说在整个网络作战的这个范围当中，它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部分。那么其次呢，应该看到利用网络来作为作战的这种进攻性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主要的一个进攻战法的一个核心，这个美国是遥遥领先各国。因为我们知道包括美国海军讲的网络中心战，包括我们看到战例当中从海湾战争起，是吧，美国在整个作战当中对网络的这种核心的倍增器的这种运用，你们应该说这是远远超过各国。而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还在一个相对比较起步的阶段。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大陆的军事专家，好，赵楚先生给我们做的一个点评。其实赵老师自己就是生活在上海，好，所以对于这个传说中的61398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海人，因为他的这个地点哈，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报道，我自己是没有 去过上海的这个位置，但是好像是在上海的闹市当中，大同路上面的一幢高楼啊，非常的显眼。好，这个之前也是最早是美国的这应该是纽约时报吧，纽约时报最早公布了这个大楼的位置，还有它的这个部队的番号61398，这个部队的番号也是纽约时报最早爆出来的，那么导致这个国际媒体包括咱们凤凰也当时也有去吧，在这个大楼外边一阵狂拍，拍到了一个这个81的这个军徽，好像还当时拍到了里面有这个身着解放军制服的这个军人出现在里面，但是这个网络安全啊，它跟这个军工厂可能不大一样，它你有两台电脑它可能就可以干这个事儿啊，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解放军网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呢，都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媒体。那美国的媒体又来自于消息又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刚才这个樊总也提到这个美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好，他负责很多这个美国商业机构的这种就是网络安保。那么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因为监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攻击呢，当然他们也不能够100%的说这一定是中国的攻击，因为这个 IP 地址显示来自于比如说上海的这栋大楼，但是比如说同样的是在上海大楼里面，是不是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我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电脑劫持这个地方的 IP 啊，通过他的电脑来进行一个这个绑架一个肉鸡进行一个钓鱼攻击，这种在技术上好像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之前闹得很大的这个蓝翔技校的这个笑话啊，当时有美国的这个报纸我忘了是哪家了，说啊中国这个蓝翔技校秘密在培养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网络战的这个高手，好，结果导致大家对于蓝翔技校到底是干什么的非常好奇，还有很多记者花了一点钱去卧底当学厨师之类的，后来就发现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蓝翔技校的这个电脑中了病毒，就是别人劫持了他的这个电脑来进行网络攻击，导致别人识别出来的这个网络 IP 啊来自于山东的这个专门培养厨师和修汽车工的这个技校。所以呢美国方面也是他不能够100%确定真的是从这个大楼或者说真的是从这个大楼里边的这个军人啊发出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他们有一个讽刺性的说法，他说唯一可能的呢就是有一群同样是来自中国大陆说中文并且呢电脑正好摆在这栋大楼门前的人，如果他们来进行攻击呢，理论上也可以达到我们现在监测的这个效果，这当然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哈，但是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他是言之凿凿，相信这一定是解放军的这个动作。 是，但是根据美方现在他们这个所谓的追踪哈，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目前还只是一个中国黑客，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因为现在他们这个追踪的绝大部分组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和三部的部队，那根据美方这个资料说呢，这些部队在中国各地都设有情报窃听站啊，正式的所谓的是这个61398部队所实施的攻击，还仅仅是他们总参三部策动的攻击当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根据美方这些前政府官员，他们有几名政府官员也是出来接受《纽约时报》这些报纸的访问，他说呢，从目前的这个攻击对象来看呢，中国军方其他机构的任务是攻击一些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目标，就包括了政府机构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官。比如说呢，中国军方的一个机构已经被认定为和南亚的一些目标受到的攻击有关，而另外一个机构呢和这个中亚的一些目标受到的网络袭击有关，就包括阿富汗啊、印度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外交部。他们还说呢，针对美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多个亚洲国家军事网络的数千次的袭击，都被认为是中国海军的第一和第二技术侦察局所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今天又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有关部门他也公布了，他说有几千个来自美国的 IP 地址对中国的什么什么机构什么什么的， 就像刚刚崔天凯大使所说的，中国的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大学也受到美国的这样的攻击，而且按照崔大使的说法，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双方现在就是 各执一词了，那各执一词，你口水战，你又不可能上法庭啊，这个，所以呢，看来这件事情最后也只能够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凸显一个问题。以前你说定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这个是有清楚明确的定义的啊，边界、军队或这个飞机、大炮，但是网络战，比如说黑客行为，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黑客这事儿吧，跟盗版差不多，你说他是不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但是无伤大雅，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但是实际上呢，你又可以引发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不管是安全上面的还是商业利益上面的，怎么样来看这个网络安全这么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的一个挑战？三立化新闻，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这个大家，我要说纸牌屋了，纸牌屋当中啊，其实有一些关于这个中美两国黑客问题或者网络安全问题方面的一些情节哈，不得不佩服这个编剧，你可以说他是认真吸收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元素，这个学得很像，另外一方面甚至有一些先见之明，预料到了后面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这个不由得感叹啊，今天发生的这一些新闻很多跟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有非常高的这个相似度。啊，我们先来听一下美国这个司法部长啊霍德尔是怎么样宣读他那一份起诉书和发出这个正式宣布通缉啊五名中国军人的声明的。 A federal grand jury in Pittsburgh has found that these five Chinese military officers conspired together and with others.To hack into the computers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ern Pennsylvania and else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ctim entities include Westinghouse Electric, Alcoa, Allegheny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United States Steel,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 and Solar World. This is a case alleging economic espionage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The range of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sensitive business information stolen in this case is significant and demands an aggressive response. The indictment alleges that these PLA officers maintained unauthorized access to victim computers to steal information from these entities that would be useful to their competitors in China, includ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some cases, they stole trade secrets that woul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beneficial.To Chinese companies at the time that they were stolen. In others, they stole sensitive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that would provide a competitor or an adversary in litigation with insight into the strategy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the American entity. In some, the alleged hacking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ducted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o advantag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other interests in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businesse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这个必须要注意的是，美国这次对于中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指责，它把自己牢牢的限定在了商业领域，哈，也就是为了避免之前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件给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造成的这个被动的处境。但即使他现在把战场划到了商业领域的话，还是有一些逃不了的干系。比如说之前斯诺登这个当时斯诺登爆出了非常多的信息，其中有一项很值得关注的，就是其实美国当然是根据斯诺登的这个说法， NSA 也有针对中国企业这样的监听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了华为非常大的一个制造通讯器材还有这个通讯设备的中国企业。华为呢也是因为比较神秘的这个背景，好，这个任正非之前的一个军方的履历，经常在国外成为一个话题，也导致最近我看华为好像在媒体上非常的活跃啊。任正非也是打破之前从来不接受访问的惯例，开始接受许多主要是外媒的一些采访。那确实华为之前 在美国遇到了非常多类似的这个问题，要收购的时候遭遇到美国的这个调查，是通常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这个调查。另外呢，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呢也是使用了各种的方法，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的这个 Cisco 思科集团，是华为在美国可以说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好，之前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消息指出，这样的美国的可以说中国企业的竞争者，他们的美国竞争者呢，在美国往往倾向于使用他们国会的这样游说的力量来推动针对中国企业，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这样的一种审查的行为，好，变相的达到呢在这个商业竞争上面啊帮自己一把的这样的力量。因此我个人也是觉得在这些事件之外啊，在这些事件背后商业间谍的这些控告的背后，恐怕也有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影子。没有这些影子的话，你不可能看到这么强力的来自于美国国会的这个声援的身影。 是，我就非常好奇哈，你说中国军方这个神秘的部队，他在对一些商业机构商业公司在进行攻击，那么根据你们美方目前掌握到的资料，可以公开的资料都是有哪些呢？那当然我们真的是从美国的报道当中是获得了这些部分公司的名字，比如说可口可乐公司，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受了一次攻击，而且呢非常巧合，当时呢是这家饮料业的巨头，他们尝试呢是以24亿美元来收购中国的会员。 这个事情当时还挺有名的， 是最后呢当然是失败告终，我们都有印象啊。那当然这个公司的这家调查的公司叫做 Mandiant， 他的这个报告呢，他其实查出了很多的公司都是所谓的受害者，但是很多公司他都要求匿名。那除了可口可乐公司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之外，还有一些，那这个也是跟这个奥巴马的一番表述是有一些呼应的地方。奥巴马就说呢，来自于这个61398部队的一些攻击，其实它的目标现在就不仅仅是窃取情报，还包括操作美国的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你包括 电力 和其他的公用事业的这个设施的能力。那有哪些哈？有一家呢是这个叫做切尔托夫集团，这家集团呢它属于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它是他们的这个承包商，和它的这个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那其实后面这个呢它是一个游说的团体，它代表的是什么利益呢？就是电网部件制造企业的利益。美方认为就这些机构证实他们受到了攻击，但是表示最后是拦截了攻击者，就他们没有能够进入网络。那么其实他们攻击这些所谓的电气系统哈，要获取什么？就是公司你涉及到它的这个软件，就是它的这个软件呢是可以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公司和这个电网运营企业远程控制的阀门、开关以及安全系统。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它可以让美国远程停电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从一个我从一个直观的印象来说理解，就至少可以控制你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供应。好，这个还有一个是好像石油方面有类似的这个控制。 刚才我说错了，不是奥巴马的这个呼应，他说讲了电气是情报方面的人员的一个说法。但是奥巴马呢他确实在另外的一些公开场合，比如说在国情咨文的演说当中，他也表达类似担忧。他没有指名道姓说是哪个国家，但是他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呢，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企业呢会染指美国企业的秘密，现在我们的敌人也在追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能力，我们不能等到多年以后才去思索为什么现在的我们无所作为。所以这一系列的背景加起来，你会好像觉得现在的他的一些比较强硬的打口水战，就跟你搬到台面上来讲，它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有迹可循，但是我相信这里面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这个美国大企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哈。这个大企业它直接如果说它受到压力，不管是真的受到了网络攻击，还是因为市场的这个压力，比如说跟中国的这个竞争对手竞争的这个考虑，它都有足够强的这个动机，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的管道，向美国国 国会的议员来表达这样的这个诉求，然后通过美国国会向美国的这个行政机构，比如像白宫乃至像这一次的美国司法部来施压。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事件之后，好，这个美国国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其实是表达了支持的，这个表达支持美国司法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有这个国会议员表示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反应，中国的这样驳斥的这个说法是表示非常的不屑。这确实我可以看到，就像刚才赵楚老师所说的，体现了美国国内政策制定者在对中国问题上的一个分歧的转向，就是说一部分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至少是国会议员的这个层面认为应该对中国有更强硬的这个表态，所以说隔三差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就会被拿出来作为一个题材在这个上面发挥。另外几个常见的这个题材呢，哈，人民币的这个汇率问题呀，包括这个中美贸易的之间的纠纷是之前一个比较热的一个题材，那在未来呢，可以相信这个网络安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题材，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中国解放军的网络战能力已经超越了美军的网络战能力啊，只不过说甚至可以达到对美军构成威胁的程度吗？哎，这恐怕都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判断。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这个解放军的因为它一个神秘的一个特性啊，经常被大家，你越是神秘哈，就大家就可以建立在这样的想象之上，想象出很多的事情出来，就成为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基础啊。但是这个说到间谍其实并不古老啊，网络间谍可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间谍呢，有这个，我今天注意到有朋友说间谍跟妓女一样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好，这也的确间谍非常悠久，很多人觉得他当中有很多英雄主义的这个色彩。在中美两国的这个交往的这个历史上都有哪些啊著名的间谍案，好，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这个说到间谍哈，特别是这个跟中国大陆有关的间谍，大家很容易想到电视剧《潜伏》。这个《潜伏》可以说是这里面余则成的印象深入人心。其实呢，在历史上有真人真事啊，余则成呢是有原型的。原型呢当然是这个在台湾曾经是担任这个国军中将的这个吴石将军，这是余则成的原型。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其中的对象呢放到美国的话呢，有另外一位是号称这个中国传奇特工啊，金无代。金无代呢，其实我注意到已经有很多的传记跟这个文学是介绍他的故事。金无代啊，1922年是在北京出生，然后之前在40年代的时候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然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这个是在二战期间了，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呢担任翻译，之后呢又到香港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任务呢，就是第一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因为他是这个美军啊翻译的这个身份，为中国提供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啊，延缓了美军在战争中的进程。然后呢，在60年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这段时间呢，他是向中国大陆提供了很多美国对华政策的情报。那么因此很难评价这个金无代，你说他到底这个，当然在最后他是被美国以间谍罪这个定刑了，他最后也是被捕并且受审。在1986年的时候，陪审团裁定金无代的所有17项罪名，其中有6项间谍罪，11项欺诈和逃税罪啊。这个是当时呢就在判刑等候期间呢，金无代在监狱中自杀，1986年的时候终年63岁。这已经是在中美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啊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了。金无代在受审期间呢，他是承认自己有这个间谍的行为啊，但是呢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呢是帮助了中美建交，他认为自己其实是做了一件 正确的这个事情，因此对于他的这个行为呢，我相信按照美国的法律或者说以政治的影响，大家可以造成一个不同的评判，但是金乌代这个名字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因为他最高就是算是有证可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特工进入美国，恐怕是最高层级的这个特工了，他一度是进入了 CIA 的这个总部，好，在这个 CIA 的总部当中，而且是服役到获得荣誉退休的这个资格，让这个中情局的局长亲自给他颁奖这个祝贺他退休，因此呢在当时是也让美国人出了一身冷汗，说这个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漏洞啊，这个就是金乌代，当然金乌代的这个一生啊现在还有很多的谜团，恐怕一辈子都解不开了。 对，没错，而且呢他的这个妻子哈是一位台湾的女主播，叫做周瑾宇。那在她丈夫自杀之后呢，她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丈夫金乌代致死》。那其实呢她对于丈夫的这个自杀她就提出了一些质疑，就说呢比如说她大家看到的这个死因是说她用塑胶袋蒙住头部之后呢是窒息身亡，但是她的妻子就说呢她死的时候呢是面容平和，就不像是窒息而亡，所以呢认为这是一个谜，那么这个谜底要大家再去分析。那他这个承认了他确实有间谍行为，其实唯一的坦白的这个情报就是说他秘密提供给中国关于美国总统对于中美关系决策的情报，并且说呢自己是对这个中美两国建交是有功的，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记载之后呢，他是希望啊妻子可以把这个消息就是带回到中国，可是中国方面呢是否认跟他有任何的关系， 是 比如说这个时任外交部的发言人李兆星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说金乌代事件呢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呢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那么大家都很好奇他为什么会，你说他最后是获得中情局颁发的奖章，退休之后呢仍然是在中情局担任顾问工作， 就反聘了， 为什么、 这个 对他为什么会被这个揭发，或者说最后怎么样会走上判刑这么一个道路，那中间过程其实比较的曲折。那最直接的线索是因为他的这个老板是从中国逃到了美国， 叛逃 、而且呢是他携带了一些机密文件，那在携带机密文件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卧底就是金乌代， 暴露了在美国的情报网 身份。当然呢后来有人就分析哈他在这个中美情报间谍史上的一个地位，就说呢他是对美国破坏力空前的一个中国间谍，甚至是超过了在他之前所有的被侦破的间谍的影响的总和。但是最后其实你看他的人生结局觉得还是挺唏嘘的，挺悲凉的。 当然这个金乌代的这个生涯，他我觉得他有他时代的特殊性，他是成长在这个20年代出生，然后在二战期间他自己这样一个因为有英文特长的这个身份才进入到这个美国政府美军来服务，然后中间又经历了国共的内战啊，又是一个北京跟这个华盛顿恢复建交啊这样的复杂的过程，因此这里面很多的价值判断恐怕我相信不一定是一致的，这中间你可能你是来自大陆台湾或者说是从美国的这个不同的政治意见判断金乌代这个人会有不同的这个评价，但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恐怕是争议更大了，这就是李文和案。李文和他是其实出生在台湾南投，在台湾的这个成功大学呢毕业之后呢到美国留美读博士，在1974年就已经入籍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是之后在这个美国的洛萨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呢是从事为加州大学工作，从事核物理方面的这个工作，他在1999年就被指控是为中国大陆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是一直是 坚称自己是无罪的。那么最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跟美国联邦政府，李文和跟美国联邦政府达成了一个诉讼的协议，就是说他对其中一项这个文件处理不当的罪名认罪，而政府呢收回其他的58项指控，也就是说没有对他进行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指控。这件事情在美国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哈，主要是很多人从事后的眼光，包括李文和自己这个强调，他因为自己是华人的，他认为自己是华人的身份，遭到了美国政府和媒体司法系统的一个歧视，因此，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美国媒体很大的反思，有人将他比作是美国当代的德雷福斯案件，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在公众压力下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的一个典型， 是啊。是，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梳理的很多的资料哈，就是包括著名的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间谍。那当然你说美国看来他的这个网络战就更加的可怕了。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美国网军他全面运行，他的预算呢达到了32亿美元。美国的网军呢据说已经是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战略军种。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似乎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我们平常不是能够很大的程度上在各大媒体上看到一些资料，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网军的实力真的就可以跟美军相比。 中国网军引起人好奇，关键是因为关于他的公开报道非常的少，特别是中国媒体那更加是没有，所以呢，我们只能从非常有限的这个信息当中整理一些，好来告诉大家， 把我们的好奇心和疑问也带进去，以图跟大家揭示一个更多神秘的世界。 是，好，这个我相信有关中美两国这个网络安全的话题，这会是一个常有常新的话题。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再见， 再会。